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2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全国铁路10月11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北京朝阳站到大连北的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钟；永定河今天实现全线通水。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上午迎来了2021年第2000万名的旅客，这是大兴机场自2019年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2000万人次大关。大兴机场今年将开通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昆明的新快线，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也将会投入使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早上8点多，旅客王先生办理了值机手续，他将乘坐东航 MU2106 航班从大兴飞往西安，他也成为了大兴机场2021年第2000万名旅客。王先生家住大兴，经常出差，两年来从大兴机场出行成为他的首选。 业余爱好是篮球裁判，经常要去全国执法一些比赛，基本上我都是走机场高速，开车过来半小时，特别的便捷。 2019年9月25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单日最高航班量突破907架次，单日最高旅客量突破14万人次，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4000万人次。3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驻场运行，累计开通航线240条，覆盖全球航点171个。预计2021年冬航季，大兴机场每天航班时刻量为1050个韩国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孔越表示， 进入9月份以来，客流保持一种稳步的回升的状态。预计啊，今年旅客吞吐量递增啊，达到2700万，去年是1600多万，比去年提升了整整1000万名旅客。在疫情情况下，还是来之不易的。 大兴机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推出了新快线、指廊管家、新鲜送、老年人服务关爱版 APP 等服务产品。孔越透露， 新快线把我们的主要目的地的旅客让他出行呢更加的便利。你比如说，大兴每天飞广州和深圳加起来是116个往返航班，专门的安检通道、值机柜台、廊桥都是最近的。我们还开通了精敏航线，就是北京到福州到厦门的。11过后呢，我们还要开通北京到西安的、北京到昆明的，跟东航一起，大概也是1小时1班。另外一个呢，我们推广了好多城市航站楼，比如在草桥我们就有城市航站楼，旅客可以办理值机，也可以交运行李。今年年底呢，我们还会开通涿州的城市航站楼。 9月以来，大兴机场推出了过夜旅客提前过检服务。国内快速中转区也全面升级试运行，并发布了大兴机场升级版9项服务承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谢安义表示， 大兴机场呢目前对公众承诺的是99%的旅客在国内安检现场的排队等候时间不超过8分钟，承诺的内容都是我们对内严格的工作标准，也接受社会公众的一个监督。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兴机场航站楼内将为旅客带来特别活动。谢安义表示， 航站楼的一些旅客区域，10月1号到3号，我们有一些现场的钢琴演奏、现场抽奖等等环节。我们预计呢，今年黄金周期间，团队旅客出行会迎来一个高峰。我们提示旅行社一定要提前做好团队旅客的组织工作，避免大量的人员聚集。疫情防控方面，所有进入大兴机场航站楼的人员呢，是要100%的测温、验健康码，提示旅客做好相关的准备。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客运方面，增开北京、北京朝阳到大连北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北京朝阳到大连北的最快运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1分钟。记者从永定河投资公司了解到，今天随着天津屈家店枢纽开闸，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标志着永定河实现了1996年以来的首次全线通水。永定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是海河流域最大的水系。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以及上游截流，官厅以下经常处于干涸的状态。经过综合治理呢，生态修复和多水源调度疏补，2019年的永定河实现了 了官厅水库以上河北段、山西段全线通水，2020年实现了重点治理范围内通水河长808公里，通水河长比例93.4%，桑干河、永定河、山峡段基本实现了全年不断流。朝阳区在落实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工作当中，部分学校在实践当中创新性地推进了一系列课后服务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举措。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和今天就前往了部分学校进行探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在探访当中发现了哪些落实双减的有效举措呢？ 好的，朝阳区呢，实际上落实双减是通过五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这个课程管理、教学管理、作业管控、课后服务以及家校沟通。那么通过这五个方面对学校提出相关的要求。那么我昨天呢是去了这个顾家楼中心小学。那么这个学校呢，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叫 PDC 的理念，也就是说项目、驱动、生成这三位一体。那么通过学科的老师带领学生，在这个每天这个他们2:45这个全天的正常的课业就结束了。那么之后呢会有2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有老师去有以这种社团的形式带领孩子们去通过教研文化、课堂文化、质量文化等等这些教学的手段，那么引导学生去参与不同的这样的兴趣的小组啊，这种社团形式的，比如说学习象棋啊，比如说练习冰壶啊，或者是学生和学生之间模拟的进行这种比如说金融方面呢，这可以看到小学生做这种这个现金流相关的一些游戏啊，那么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孩子也可以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增强他们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今天呢我去的是这个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那么他们学校呢实际上是这个冰雪项目是一个传统，比如说像这个冰球啊，还有这个冰上的其他的这个运动，像轮滑啊，另外像合唱、像女足啊，其实都是延续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双减以来呢，他们也是把这个优势进行了强化，学生也是在这个课业结束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相关的社团进行参加。同时呢，学校每天在3:30到4:30会安排语文、数学和英语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作业辅导。那么这个辅导呢也是老师义务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一对一的面皮指导，让孩子们在1个小时之内能够保证作业的正确率，同时呢做到1、2年级100%在校能够完成作业，3到6年级绝大多数的学生能够在校完成作业。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培养孩子去消化这一天在学校所学的这个文化课的知识，同时还有老师这个近距离的去指导。那么这样呢就会减轻他们在家里相关的课业负担。从这个现场探访的情况看，实际上这个两个学校并不是说从双减之后创新了一些他们的举措，而是把以前就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把它进行了强化和继续的这样的延续。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